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喺我讲曾俊华今日嘅政纲之前咧，我有段声带咧，想俾大家听下嘅。 点乱龙法咧？而家都好少人讲，究竟成件事我哋应该点样睇？即系唔系点样睇你支持嘅方向，唔系点样支持，即系唔系点样睇你所谓叫做你支持嘅政党，又或者你支持嘅派系，已经唔系讲嗰啲嘢。而家系讲紧最 basic 最 basic， 你以你认知香港嘅政局究竟系咩一回事？即系当然系。你要讲政局，咁可能讲立法会啦，但立法会过去嘅一段时间咧讲实在太多啦。咁如果唔讲立法会，咁讲咩呢？就系讲司仪 ，chief executive。你要讲行政长官，你要理解究竟香港行政长官点样产生。即系当然，你问一个听开网台嘅听众，又或者你问一个朋友上开网嘅，会睇开新闻嘅人，佢一定会话俾你听，香港嘅行政长官又或者香港嘅特首咧，系冇民意接受性嘅。即系讲紧。佢只係由一個千二人嘅選舉委員會產生，咁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日，即係只係得廿幾萬人係有票投，投票率仲係就係佢哋嘅一半，咁所以你話有幾高認受性呢？係咪？你唔可能要求呢個所謂叫特首同香港人負責，或者同你負責，即係講白啲呢樣係痴人說夢。如果你認為，香港仲会产生到一个所谓叫向民意负责的特首，你我谂真系太天真啦嘛！因为你不相信呢一样嘢，你更加好难在那堆烂橙里面揀一个所谓叫支持，即系你自己支持的人。即系好坦白讲，你冇理由，你可以觉得啊，庄曾好，庄曾点样呢度好，嗰度好，哇！佢系香港之子，话佢读喇沙，因为佢睇曹星如，因为佢睇香港嘅足球比赛，咁唔系嗰啲嘢嚟嘅。即系当然，我已经讲好多次，当然佢唔系好差啦，系嘛？相对地唔系好差，咩意思啊？咁即系话出闸嗰几个人有好多人差过去咯。咁严格上嚟讲，叶刘肯定差过去啦。即系如果我谂起一个节目，大家有听嘅时候，你都知道我点解觉得叶刘差过去。第二就系林郑差过去啦，起码民望差过先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OK， 你觉得而家庄周民望几多？建制派唔中意你，英派唔中意你，好多根本支持阿爷嘅人都唔中意你。咁只有一啲香港泛民支持你。咁你谂下，点解泛民会支持一个小圈子特首？我系谂唔明，唔系佢人好唔好？而係話呢個制度咁唔係大家2012年上街嘅時候要爭取真普選咩？嚇、上年831嘅時候唔係落咗閘嘅咩？係咩？大家唔記得咗咩？大家記得嘅係咪？咁問題就係話係咪等於佢嗰樣嘢落咗閘，大家完全咩都唔爭取啊？即係我嘅重點喺呢度係嘛？即係當你嗰樣嘢未刪到閘嘅時候，或者未有831嘅時候，咁當然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框架，唔同嘅。方式咁提供咗，咁但系到最后就系831人大落咗闸嘅时候，基本上你提嘅所有方案都系唔啱嘅，因为佢唔符合831，咁所以先至导致有占中，导致到有雨伞运动，先导致到有嗰一排，先导致到有咁多咁激烈嘅冲击。问题系 ，OK， 嗰样嘢发生咗过咗，系咪你而家呢一刻要根本反对个831？所以政府提出嘅所有嘢你唔睇，你唔理，你唔听。蔑视呢个政权，甚或乎就系话，咁你既然你知道有831落咗闸，原则上喺立法会泛民阵线都基本上唔需要存在嘅，系咪咧？咁多位，喂，啱嘅，事实上系咁嘅。咁你既然泛民阵线就要守住政改方案，唔好等啲烂方案通过啊嘛。咁你既然831落咗闸。咁所有會通過嘅方案都係垃圾嚟㗎啦，都係垃圾嚟，即係都係一啲假嘅民主普選嚟㗎啦。如果係咁嘅話，咁點需要有泛民啫？你放棄咗佢都笨，唔係喎？你發覺呢啲嘢唔俾佢通過，你仲要有泛民喺度㗎喎，立法會。喂，咁你基本上你都間接承認咗，就算冇政改方案通過， 再幾耐？ 你要記住啊，冇政改方案通過唔等於。 冇行政長官產生， 跳啊、 即係出年三月都仲係有得選嘅。呢、這個人都係做五年一屆，最多做兩屆，做完都要有另外一個新嘅。咁你基本上立法會係基本上，你都有啲職能係你要喺呢個政權下，又或者你要喺呢個行政長官底下有啲責任嘅、哦。你唔能夠完全根本咁反對咗佢，咁得你當然你係一個咁嘅人嘅時候，我尊重你啦。咁但係你必須要反對所有喺建制入面嘅抗爭，即係你反對議會抗爭。 好啦，咁咧好清楚啦，嗰段係12月18號節目嘅錄音單打嚟嘅，唔清楚咧，上去將嗰節再聽一次。再唔清楚呢，将佢前前后后嗰排呢搏击会听一次，听一次够啦，唔好听太多，两次已经太多。我冇搬过龙门喎。我由头到尾都係讲一样嘢，喺呢个框框底下你做緊样乜嘢嘢，究竟你知唔知一个咁嘅鸟笼底下，你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你有冇问过自己 at best, 你有啲乜嘢，你有啲咩揸手，有啲乜嘢你又会搏得到返嚟呢，是吧，即是我只是想讨论一个问题而已。那你如果话俾我听，不是我哋其实呢所有自称民主嘅候，即是民主派嘅候选人呢，佢都只係可以支持一个所谓叫民主派嘅候选人，啊 ,sorry, 我重组我句子，我有啲我有啲古怪。所有民主派嘅选委只係可以支持一个所谓叫民主派嘅候选人。而呢一条线点画呢，就是佢必须要主张撤回831。咁我唔知你哋啦，即係我未至于天真到我会觉得喺而家呢个气氛，而家喺嘅政治底下，即係气候底下，呢一个2017年会突然间会扑出嚟一个咁嘅人，而嗰个人係有胜算嘅。即係好坦白咁讲。即係我嘅分析又好，我嘅判断又好，咁多次最叻最叻，中央就係俾一几个佢自己觉得信得过嘅人，俾你呢班选委又好，俾你呢班香港人好 screen 过筛过，咁到最后我就係由个香港嘅整体嘅民意衡量，咁就最后一刻决定嗰班选委究竟应该投票支持边个，又或者你係非常之乐观㗎啦，中央系到最后一刻投票之前嗰刻都唔吹鸡，又或者唔恐吓嗰啲唔支持林郑月娥嗰啲候选人，不过呢样嘢唔会发生，系咪，即係其实已经呢啲嘢之前已经发生咗几日。喂，你最叻都系咁嘅啫，而你觉得而家喺呢个一字排开，你话长毛係囉，佢参选咪可以有一个叫反对831嘅候选人囉。即係喂，我完全支持㗎喎、哦。即係咁我冇票啊，係咪，我唔系选委啦，我冇辦法提名佢啦。问题就係话，如果佢系有能力喺个选委嗰度攞到150个提名，我支唔支持佢去选呢，喂，咁你攞到150个提名系一个应受性嚟㗎啦嘛，係咪，咁佢又够40岁。咁佢係香港永久居民，佢有150提名，喺基本法嘅框架底下佢就可以选㗎喎、哦。咁所以我就话喺我心目中就唔存在住喂佢係咪究竟攞嚟查，又或者佢係咪即係所谓叫做搞弯啊胡苏生嗰个计算啦、啊、又或者唔係嗰样嘢嚟嘅，佢攞到150个就去选，选到够啦，即係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得㗎喎，陶君衡都得㗎喎，陶君衡够40岁啦，係咪啊，唔止添啦嗰啲人，係咪，喂咁陶君衡都可以走去选㗎喎、哦。甚或乎上个礼拜我见到李卓人，喂咁你系咪应该即系点讲啊，阿叫文系乜，你我啊十时之间我真系唔记得，你系咪应该工党你都要即系推举一个所谓叫你支持你工党路线嘅人，你有冇咩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几时要就最高工时立法呢啲咁，喂你应该工党你都提出一个候选人去争个凳仔啊，有冇百五票唔系你嘅事嚟㗎，是吗，你工党有几多票啫，提名票。咁你帮佢挖尽嗰两三票咪就係嗰两三票得㗎。有冇耐受做出嚟先啦，咁胡国兴你就觉得佢而家手稳住係咪一定有百五票咩，喂你做个耐出嚟好啊。咁我觉得长毛你话你要去做呢样嘢冇问题㗎，我觉得。问题系与长毛做呢一样嘢，你睇下网上面有几多人 去 launch 嗰啲所謂叫政治攻擊。喂，你唔支持長毛咧，你就係、是、哇千古罪人啦！你就係蠢啦！你寧願支持一個建制派嘅候選人入閘，你都唔支持長毛呢、這個根正苗紅嘅民主派，你都唔支持佢，你枉為呢個香港泛民嘅支持者。哇，大佬，喂，好彩我唔系选委啫，系嘛？有我选委，我一定支持俾长毛，因为我俾人咁闹法，系嘛？我自己唔中意俾人咁闹法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当你说服你啲选委唔到，你自己入唔到闸，咁呢个唔系我闸嚟噶嘛？你闹我冇卵用噶。好啦，推深一层，你系咪可以因为你支持长毛而你喺网上边闹鸠嗰啲唔支持长毛嘅人咧？喂，咁你同黄仁达冇分别噶、哦。你又拗下个头，又好似系喎，屌！喂，有时笑乜嘢啫？喂，有时啲嘢就系咁嘅，你将嗰啲嘢摆自己身上边，发觉人哋啲小朋友就唔好过，唔好立乱过马路。人哋啲小朋友咧，就唔可以，我唔识举其他例子。喂，总之有啲嘢你摆到上自己个身去做嘅时候，就发觉原来阿妈就成日叫个小朋友唔好立乱过马路，但系发觉自己赶时间嘅时候咧，你系会撑捻住个仔过马路嘅，系嘛？无论个红公仔又好，绿公仔斩紧灯又好，黄灯好乜，你自己都跑上去嘅。喂，呢个世界唔能够咁捻样嘅，即系我觉得你系可以批评嗰啲意见，但系。如果我咁嘅说法，有啲人就会 challenge 我啦。喂，咁乜嘢叫咩可以叫批评，一个叫唔可以批评？哇，即系我暂时未可以 come up 到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解释。我唯独是一个解释就系话，有好多批评系源于我哋一啲政治判断。我认为呢个政治判断啱，你同我嘅政治判断有出入，于是我攻击你。我觉得呢样嘢唔啱。咁当然就系话，你可以同嗰个人讲。我的政治判断是咁，因为咁，我说服你说服唔到 ,ok。最后一句，我尊重你嘅意见，系咪？我尊重你嘅睇法。你会见到我好多时都系咁收尾嘅。因为我觉得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系咪？你唔能够要求呢个世界上系咪个个人都可能有一本道德嘅良心账簿，系咪？佢一定系做所有嘢都要政治正确嘅。咁佢如果唔系政治正确嘅话呢，我就要同佢开片啦。咁呢个世界都好撚多人同你开片啫，係咪？咁你要批评佢，你点可能批评一个人嘅判断呢？即係咁当然你又讲返转头啦。咁点解你会得出呢一个判断呢？当然你会罗列呢啲证据出嚟，又或者啲 track record 出嚟。问题就係话，当你嗰啲 track record 係基于一个价值观。咁我又要攞我嘅价值观嚟同你价值观嚟比，冇撚意思嘅呢啲嘢係。即係好简单一样嘢，知唔知民建联嘅全名咩？民主建港联盟，係咪？我冇错嘅係咁。佢都好支持民主喎，佢咪泛民呢？佢好似唔係喎。咁你点样解释俾一个点样解释俾一个鬼佬听？咪点解 DAB 嗰个唔系 democracy 行先呢？你好似冇得解释㗎喎。哦，原来你话俾佢听呢班人呃人。哦，咁咪有得解释啦，係咪？有班人呃人多啲，有班人呃人少啲。咁有啲人唔係唔呃你少啲咁解啫。有啲原则性嘅我都唔呃你嘅。咁我都反为分得到。问题就係话，你问民建联支唔支持民主，民建联都支持民主㗎。不过可以付出嘅嘢唔同。例如你香港嘅激进民主派，佢就觉得就算我拉冧你一个立法会，每一个议案，甚至乎我拉到你呢个财政预算案，令到要重选立法会又好，点都好，我都觉得冇问题嘅。因为嗰个我觉得要彰显公义，就紧要过你呢个所谓叫行礼如仪嘅财政预算案嗰个辩论，嗰个投票。咁呢个系一个政治判断嚟嘅咯，即系呢个系一个价值观嚟嘅。咁问题就系话，咁民建联价值观系咩啊？我觉得唔得噶，我觉得要批晒钱俾佢，因为如果穷人咪冇饭开咯。系嘛？咁咪公务员冇粮出咯，咁咪嘥咗纳税人嘅钱咯，咁咪冇咗好多罐午餐肉咯。即系呢个系黄国兴嘅价值观啊嘛。咁你唔能够阻止人有呢啲价值观噶。咁到最后得咗啲咩结论啊？咁咪就系佢话你系奸细，佢话你乱讲，你又话佢系奸细，你又话佢乱讲。咁我唔知呢一种所谓叫争论，系咪真系会去到最后越辩越明？咁当然就係话，我唔会帮佢嗰边 sell 佢嗰啲理念啦。我整笼就係讲俾大家听一啲我相信嘅嘢，我认为啱嘅嘢，我认为系嘅嘢。 但系唔至于就系话对面睇嘅嘢就一定系鬼嘅，一定系即系我唔中意嗰啲说话。即系当然有啲人觉得好好听，亦都好啱啦。咁但系问题我唔系嗰路人马嚟嘅吓，咁你转台得嘅。即系一句讲晒，你好难喺而家呢个政治气候得出一个所谓叫泛民嘅候选人。That's why 而家所有嘅唔讲得上话什么叫支持，即系我会咁样形容。即系当然好啦，点解我唔讲得上系支持呢？支持系咩呢？你去捐钱你就真系支持啦嗱，我就话俾你听，我就一毫子都唔捐嘅。即系逢系捐钱呢，我只系问一个问题，捐钱代表乜嘢？你系代表象征式支持佢啊，定还是咩嘢？系咪唔够钱呢？咁有啲人唔够钱嘅时候，你会象征你要捐嘅，咁啊再睇啦，系嘛？佢真系需要钱嘅时候，你捐到钱，你帮到佢咧？即系譬如嗰条友争人贵你嘅。咁你捐50蚊俾佢，佢真系30万，咁你唔捐就罢啦，冇卵用嘅呢啲嘢。咁嗰个咪我咯。咁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呢一刻决定俾，即系决定支持俾曾俊华，你其实真系某程度上嚟讲，你系对一条抗争路线系完全死心啊！即系我嗰种嘅 preference 就系话，听日无论如何都会产生一个行政长官。你问我边一个对香港嘅恶大啲？我觉得有个人梗系对香港嘅恶系大啲嘅，而我非常之反对呢个人，其他我冇意见。呢、这个就系我 preference， 即系无论你点样睇我过往讲嗰啲嘢咧，都系大同小异系呢咁嘅嘢噶啦，吓，从来都系我唔系讲边个系 less evil， 我讲边个系 greater evil 啫，我系永远都唔会拣对 greater evil， 系嘛？即系我好简单嘅啲嘢，咁你要挑战我。咁你咪证明俾我睇嗰个人唔系 greater evil 咯。咁於是你要话俾我听咩呢？林郑月娥系同庄真系一鸠样嘅。咁你唔该你攞啲证据嚟啦。好啦，远嘅唔讲，讲啲近嘅。今日呢佢就公布咗政纲。咁大概呢我冇睇晒嗰个记者会，但我有睇晒嗰个发问环节。其实我比较惊喜嘅呢就係佢夠膽坐喺度俾啲記者問喎，咁你話林鄭月娥喺佢公布自己嘅政綱嘅時候，佢夠唔夠膽坐喺度俾人問呢？我就其實好 double， 即係我唔覺得咁或者佢得啦，因為只有在場只有熱血一間嘢喺度係嘛，咁熱血又同佢打龍通嘅，咁你問乜撚嘢？可能就林鄭月娥之前嗰晚 email 俾黃仁達。派啲狗仔去问佢一条样板性嘅问题，跟住可能个热血嘅记者就掟鸠埋咪牌过去，跟住林郑月娥就笑笑口，呢啲狗仔曳啦，今晚翻去教佢听下话先咁样，可能就系一样咁嘅猫戏啫，咁可能得啦，系咪？咁但系原则上，庄真可以坐喺度俾你咁样问咧，我都觉得其实佢对自己有信心嘅 ，no preference 呢一样嘢系，如果佢觉得自己讲嘅嘢说服唔到人嘅话咧，佢系唔会坐喺度俾人问。即系话调转头，叶柳会唔会做一样咁嘅嘢啊？100%肯定佢唔捻会做啲咁嘅嘢。加上 so call 佢一份政纲佢出咗啦，嗰份政纲系俾咩人睇呢？之前节目亦都讲过，你系好明显闻到浸除，有啲人嘅政纲咧系俾北京睇。天字第一号第一句就已经话俾你听，香港而家面对啲咩环境，所以我哋就要就23条立法，点点点，嗰啲系俾北京睇嘅说话嚟嘅。嗰份政纲根本唔系写俾你香港人睇。点解份政纲会咁迟先出？咁其实我系有同啲选委倾过，有问过啲选委，其实咧大家都喺度密锣紧鼓嘅见紧唔同派系嘅人嚟嘅。即系假设如果你系喺呢个选举上边，你有份参与嘅。你究竟系会写一份自己完全相信嘅政纲，但系嗰份政纲从来都冇俾啲选委睇过，冇同佢哋交流过意见，而你又觉得嗰份政纲你相信嘅嘢可以说服翻嗰班选委呢？我又觉得你好捻天真，喎，唔合理嘅呢一样嘢。喂，唔知系咪头先10月18号嗰集我都讲过，一个合理嘅人对一个 CE 有咩 expectation 呢？好简单一样嘢，我希望嗰个人唔好搞咁多嘢就算啦。香港从来赖以成功嘅，唔系有一个好出色嘅所谓叫 CE， 又或者叫港督，又或者叫 leader， 去 lead 香港行出一个乜嘢嘅地方，又或者走出呢个阴霾，唔系嗰样嘢。香港赖以成功嘅好简单， 就是法治。喂，程序公义呢啲嘢好捻简单嘅啫，你唔搞歪嗰套法治，唔搞歪嗰套程序公义嘅话咧，自然嗰啲人就识跟住一堆游戏规则去玩。而呢一套游戏系开放俾香港大部分嘅人嘅，我就觉得嗰样嘢系一个相对比较公义嘅一个社会。而梁振英着嘅恶就正正系扭曲咗啲程序公义，正正系扭曲咗香港嘅法治制度。因为佢座下大弟只有个叫傻强嘅，话乜佢就做乜㗎喇。喺我心目中呢啲叫 great evil。如果你话俾我听林郑月娥当选咗搵返傻强做呢个位。咁我唔识去说服人点样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同庄真相同。即今日就有记者问呢个问题。庄真会重新去考虑喺嗰喺即曾俊华呢，有啲人又唔知我叫佢庄真，一不系咪快冇办法。咁曾俊华就提出咗喺31局里面会有啲整合嘅。咁今日就有个记者就问咗一条问题，喂，你系咪想削政务司司长嘅权？你估庄真点答呢？佢望我记者，咁选完之后应该都唔系同一个人做返㗎嘛。哇，佢真系点讲呢，好撚坦白啦，呢啲香港仔係非常之坦白啦。點解我係坦白，而係佢會知道三司十一局係一個中央拍板嘅一個框架。點解嗰啲官員係一個政治任命而唔係一個 AO？ 因為喺嗰啲官員嘅政治任命底下，中央要有四。問題係佢唔，如果佢冇辦法去推翻呢個制度，佢可以點呢？好似教育局咁囉。有个教育局喺度，你可以搵返吴克俭上去坐，但係我要有一个教育处係有实权嘅。即係孤物论，你要怀疑一个人讲大话係冇得怀疑嘅，你明唔明啊？你可以话俾我听，曾俊华可以为咗选举而讲呢个大话，而佢上台之后做嘅嘢会同梁振英一鸠样。咁我唔会 challenge 你嘅。我点知啊，所有估算嘅嘢都系唔系 100% certain。如果系 100% certain， 嗰样嘢就唔系估算，一系就你系中央，咁唔系啊嘛，大家。咁我唔会话俾人听，你呢个讲法完全唔成立，73%好未？系嘛？你觉得有可能嘅系70%，你我觉得有可能嘅，唔系你觉得有可能70%，冇可能嘅系30%。咁我可唔可以对你嘅判断系我觉得有可能嘅系30%，而 vice versa 调转呢？咁一样得噶，我系唔可能有嗰种。我肯定㗎喇，我一定咬呢，我肯定一口咬定就一定係咁样发生，唔啦咁发生个切柒啦。咁即係苏花呢啲人就係、是、即係虽然唔系切柒，就係萧生嗰啲人唔好讲啦。咁但係呢啲嘢係有灯神㗎嘛。呢啲嘢唔系你估嘅一定会发生㗎嘛。咁所以即係我尽量大家公平少少。既然呢个系一个估算，呢、這个估算就有所谓叫中啲唔中啲，完全中晒同埋唔中呢三个选项。OK， 咁完全中晒同完全唔中呢，就係100同0嘅分别，係咪？咁佢中间嗰啲由 1% 至到 99%， 你点样睇呢啲所谓叫 projection 中啲唔中啲呢？究竟呢啲中啲唔中啲，我哋係收货啊，定还是完全就係话就算佢中啲唔中啲都好，我都唔支持嗰个人㗎啦。你俾一样原本我就预想要个红色嘅宝马嘅，你而家俾个白色嘅我，你只系玩鸠我啫，系嘛？又或者我明明想要个红色嘅宝马，你就话俾我听，你俾个红色嘅 Benz 我，要嚟做乜嘢啫？咁呢啲嘢咧，就系每一个人嘅判断唔同啦。有啲人就觉得我需要个红色嘅宝马，你俾个蓝色嘅宝马我都接受嘅。有啲就系话，喂，我俾个 Benz 你红色嘅就得噶啦。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唔系，我都俾个白色嘅 Benz 我照制嘅。咁呢啲就真系我话俾你听。只要嗰架车系行得四得走得四个辘，有啲人就制㗎喇。咁每一个人嘅 expectation 唔同㗎嘛。而家问题就係话喺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嘅 expectation 系转咗，系唔同咗。咁我觉得你走去问100个人，我都觉得呢100个人系会直应不讳嘅。所以唔存在住我死口，我觉得我自己冇变。我觉得变嘅系你，我觉得嗰啲人就太过啦，系咪？咁问题就系话，如果大家有共识，就系话喺呢个时候，喺呢个气氛，喺呢个氛围， 喺呢个2017年嘅底下，你嘅抗争路线系有变，系必然会同以前唔同嘅。你如何对待呢啲人呢？我就摆出一副好宽容嘅态度，你支持薯片都冇问题嘅。我觉得薯片都系 less evil 嚟噶。咁样林郑月娥几衰啊？庄争都 OK 嘅，因为你唔支持点先？如果你话俾我听，唔系我而家长毛，我带头唔支持，我咧就会3月20几号咧，我就带队去围呢班扑街。甚至乎，如果要讲政治正确嘅话，甚至乎你系班选委选举嗰日，我就已经要搞场。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唔公义嘅小圈子选举，我就由头搞捻到尾，我每一日就喺度端端度度，就点样查获你呢个选举嘅啫。又或者因为我唔中意呢个所谓叫功能组别，我入到去立法会里面咧，我都系每日都系拖冧你啲会嘅啫。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政治完全正确嘅嘢嚟嘅，你要咁样做完全冇问题嘅。不过你要同你选民交代，就唔系同我交代。咁而家事实上就系话你有眼睇，有几多香港人变咗？而家香港人点样变？大家系知嘅。即系如果你同我讲年初三不如一齐吹鸡冲入中联办啦，嗱你去我去，点解冇人吹鸡做呢样嘢呢？冇人讲啊，大佬，大家知道而家呢个气氛呢、这个氛围底下，有啲乜嘢你可以鼓动到群众做，有啲乜嘢你鼓动唔到群众做？喂，阿朱凯迪犀利啩，80,000+，佢而家敢唔敢立乱吹鸡去做一个公民抗争嘅运动？而佢抗争一样自己系好难抗争得到嘅嘢咧，我哋唔好讲普选，唔好讲马省，唔好讲嗰啲嘢。你系话俾我听，你如果而家要有一条抗争嘅纲领，你争取嘅系乜嘢？点先叫争取到？即系10年8年前咧，唔知系咪10年8年前咧，系好多人讲最唔想香港有普选嘅系咩人呢？就系、是、民主派。点解呢？有普选民主派要做乜啫？大家系建制派啦嘛，你唔好跌入呢个迷思度。永远我要求嘅就只系一架4500cc 红色嘅宝马，少个 cc 唔得，唔系4499都唔得，又或者4501cc 都唔得。你要去咁样 constrain 咗你自己争取嘅嘢。你就会非常之易跌入呢个圈套，就是你永远争取唔到一样本来你觉得你可以收货嘅嘢咯。咁当然，我唔系话大家83万可以收货啊。不过你可以而家落去问问香港人，系咪觉得听日投票系你自己揸住嗰票投俾林郑月娥好啊，定还是庄争？即系我觉得，我又喺12月18号嗰日讲捻咗噶啦。你唔好话我改变立场啊！你自己听捻翻啊！最错嘅而家系咩嘢呢？就系而家中央唔禁制。四个人饮鸠你选啊！咁我真系问呢个问题。咁下一届仲有冇人讲要政改？唔使政改咧，而家 OK 噶啦，系嘛？大家一头就得噶啦，算啦，系嘛？唔使政改，多嗰千二人就得噶啦，冇人讲呢啲嘢噶啦。问题就系话，你又退下一万步，你要谂，你点样令到一啲平时新闻都唔睇嘅香港人，你明白你讲乜嘢？唉、哎，真系死啦，屌，系咪？重要喎、啊。其中个 option 系林郑月娥高票当选，咁你问你作为一个选民，你会点同你身边嘅人解释？你系咪应该攞翻即系两个 option 啊？一，你攞翻你自己所谓嗰套叫做道德纲领、政治正确性去同佢讲，点解唔应该支持庄争？跟住你希望佢听你讲，唉，庄争都支持唔到，所以我哋一定要打到沙滩一点点点点点点点。你觉得呢一样嘢系你应该做啊？定还是我觉得林郑月娥衰啲，不如大家夹手脚揾多啲林郑月娥衰嘅嘢出嚟俾大家睇下啦。咁你自己揀喎，大佬，即系我唔敢话边边一定啱，边边错喎。但系每一个人喺呢个 situation 上面都有选择，而嗰个选择系唔值得大家上纲上线去打嘅。OK， 下一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